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， 阿舍利 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。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；离欲中转，皈依 僧伽； 诸众中转， 阿舍利 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；两足中转。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；皈依 僧伽， 诸众中转。 阿舍利 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；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；皈依 僧伽， 诸众中转。请睇《大经科注》第436页，我哋从念老嘅注解睇起，就系第二行首四句，总括全部大愿，愿我成佛时所居之佛刹具足无量圣妙功德，具足无量清净庄严。经文：我若证得无上菩提，成正觉已，所居佛刹，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。呢四句非常重要。后面我哋要学48愿，愿愿都系呢四句讲说，呢四句系48愿嘅总说，所以愿愿都系每一愿都具足呢四句，咁意思先能圆满。我哋前面学到呢度。我继续将下面读一读，具足者圆满也，周遍含摄，无欠无余，故云具足。具足两个字嘅意思非常深广，佢包容一切法。喺呢度用48愿代表一切法。句句都是圆融无碍，故云具足。所具功德与庄严，皆不可思议，超情离见。情见是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六道众生都有，只有轻重差别唔同，超系超越，超越咗情见，唔单止超越六道，超越二乘，超越法身菩萨，所以讲非思量分别之所能知。我哋将思量系起心动念。分别执着，将呢啲通通放下，清净心现前啦，平等心现前啦，非语言文字之所能表，故若不可思议。语言能唔能讲得呢？讲唔出嚟。文字能唔能将佢形容出嚟呢？亦冇办法做到。 所以叫不可思议。不能够思，思是起心动念，不能够以，以是以论讲解，真的。为什么啊？思是生灭法，你看前念断了，后念又生啊，所以它不是真的，亦即是思想不是真的。以论就唔使讲啦，以论当然亦唔系真嘅，将思以攞走，真嘅就现前啦。我哋面对住一切万法，系真妄和合喺一齐，真唔外妄，妄亦唔外真，佢哋两个确确实实融喺一齐。我哋多次用电视荧幕做比喻，我哋用呢个工具，虽然唔喺同一间教室，喺各个唔同地区，我哋喺同一时间喺一齐学习，打开荧幕，荧幕真嘅，佢上面乜嘢都冇，我哋打开频道，音像出现啦。我哋听到声音，见到画面，个画面喺边度？画面就喺荧幕上，荧幕系真嘅，画面系假嘅。咁做比喻，点解呀？荧幕冇生灭，画面有生灭。而家电视画面相当于我哋以前睇嘅电影。早年我哋睇嘅电影係每秒钟24次生灭，亦即係一秒钟镜头开合，开就画面生，生咗画面就灭。一秒钟24次生灭，而家我哋睇嘅电视係数码，速度快啦。一秒钟100次生灭，比以前快多了，所以非常逼真。谁能在画面见到荧幕，荧幕见到画面，那就是不思议境界的一个浓缩。我们识看电视亦能开悟，亦能成佛，真嘅不可得。点解呀？真嘅里面乜嘢都冇，清净心中不立一法，连佛法都冇。你睇佛法、释迦牟尼法、菩萨罗汉有形相，有形相点呢？有生灭。释迦牟尼佛为我哋现嘅是应化身，住在世间80年，有生有灭，有生老病死。所讲的佛法，那些经典，49年讲的一切经，文字记载的，文字有生有灭，又何况世尊讲得好清楚，好明白。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在这个世间有正法、有象法、有末法，总共12000年。12000年之后，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一切法在世界上找不到了，完全毁灭了，生灭法了。生灭法是假的，所以亦不可得。萨罗，生灭不可得，真的不生不灭，它里头没有现象，它没有物质现象，亦没有念头，精神现象没有，亦没有自然现象，所以通通不可得。真和妄都不可得。我们学佛学什么？就是迷悟不一样，凡夫迷而不觉。佛菩萨、法身菩萨各而 不迷，就咁一回事。我哋学法，希望我哋回归到觉而不迷。觉而不迷就系佛菩萨，就融入常寂光，自性本能，亦系呢度讲嘅具足无量清净庄严。清净系自性，系本性。我哋而家完全变成染污，清净心唔见咗啦。学佛呢，要恢复清净心，就成佛啦。清净里面包含咗平等，亦包含咗觉悟。我哋嘅经题清净平等觉，修乜嘢就修呢啲，呢三样都系本有嘅。我哋而家唔系真嘅失咗，迷失，佢喺度，就喺面前，从来冇丢失过。但系我哋唔知道，完全冇感觉。佛教我哋将染污放下，清净平等觉就现前。我哋放下几多，咁就系功夫，你就恢复几多。呢度分三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系清净心，阿罗汉所证得嘅。小乘尊者证得的。第二是平等心，菩萨所证得的。最高的是佛同法身大士所证的觉，这个清净平等觉，就是无上正等正觉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学法，就希望得到呢啲，佢系本有嘅。而家迷咗，迷破咗之后，佢就现前，你就能证得，证得呢个得大自在。我哋唔可以唔知道，我哋自己非常幸运，喺呢一生中得人身，遇到佛法，又遇到净宗。又遇到呢部经典，呢部经典出现喺世间唔系好耐，二战之后先出嚟嘅，距离而家六十几年，呢本书应运而生。佢嘅任务系乜嘢？到我哋现前地球上苦难嘅众生，因为呢个阶段。地球上众生过的生活特别苦，有史以来社会没有这么乱过，以前多少还有些道德观念，还有些人情味，现在没有了，完全是厉害，怎好？佛菩萨出世了，替我们在经典里面重新做一次整理，整理一部精要的版本，方便我哋学习，就好似我哋而家学习各个宗教嘅典籍。宗教要团结，宗教要回归教育，宗教要互相学习。经本呢，每个宗教经本份量都好大，无从落手，亦冇咁多时间，点好？我哋就諗出个方法 ,360, 取其精华，分量唔多，我哋容易学。群书治要有360。群书治要系乜嘢？系四库全书嘅360精华篇。而家我哋用嘅360又系治要嘅360精华之中嘅精华。方便啊。呢部无量寿经汇集本系乜嘢呢？系整部大藏经嘅360精华篇啊。全部大藏经我哋冇办法学，我哋就学一个宗派，一个宗派里面典籍亦唔少， 净土中典籍最少，但是你一生仲是学唔晒，冇咁长时间。而家编成呢部，呢部就是净土中的360，份量好，唔算好长，亦唔算短，读一次一两个钟头。用咩心态？关键你能学几多，你能得几多。心态关系大，真正是佛法当机者而家越来越少了。除了这个法门之外，想得到清净平等觉难。清净平等觉是修学的目标。我们学佛为什么？就为了这样。得清净心，证阿罗汉果，超越六道轮回，证得平等心，不生菩萨，超越十法界，觉呢回归常寂光，咁系无上菩提，喺经题上啊，就系、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法，成法先真正离究竟苦，得究竟乐。究竟乐是什么？亦在经题上，大成。大成是圆满的智慧，不可思议，圆满的智慧。无量寿，无量寿是不生不灭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因为自性本来是无生灭的，慧能大师开悟了，他是我们最熟悉的，你看《坛经》记载的，他开悟见性啊，性是点的，他讲了五句话。第二句就是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，自性是真正的自己，是自己的真心，不生不灭，无量寿。这一句就是无量寿。后面还有庄严，庄严是美好，就是究竟乐。我们凡夫里面所谓五欲之乐，七情五欲，七情五欲之乐不是真的。如果享受七情五欲，没有伦理道德的约束，他就做罪业了。为什么？太过分了。过分就做业，善业三善道的果报，恶业三恶道的果报，有因有果，业因果报丝毫不爽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！法教我们永远脱离得真正的乐，那个乐里头不做业，那个乐里面依旧保持清净平等觉。清净平等觉，他享受的那种乐是真乐，和我们这个天上人间完全不同。不做业，你看那四句意思几深，每一愿里面都是这四句。如果详细写出来，每一愿前面都要加这四句。这四句是总说，48愿是别说、细说，它是总说。所以说不是语言文字所能表，真正不可思议。华严经读明世事无碍之不可思议境界，其他经里佛母讲，只有在华严讲过，理事无碍，世事无碍，无障碍。真的不是假的。我们现在为什么有障碍？我们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执着。起心动念是迷，分别执着是迷了自性所起的造作，六道甚至十法界都摆脱不到。见性之后，大彻大悟见性之后， 事事无碍现前啊，真嘅无障碍，咁系乜嘢？法身菩萨，我哋能唔能得到？海贤老和尚为我哋做榜样，佢能得到，我哋亦能得到。佢凭乜嘢得到嘅？佢唔识字，未读过书，出咗家，一生未读过一部经，唔识字，未听过一次经，佢凭乜嘢得到嘅？佢嘅老师教嘅，出家嘅时候同佢剃度，剃度完之后传俾佢一句佛法，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祝福佢一直念落去，佢人老实，听话真干。你睇呢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佢念咗几耐？念咗92年，从剃度嗰日开始念，到往生极乐世界92年，112岁走嘅。实际上真想往生，我哋细心去观察，佢应该喺几时就可以往生呢？20岁念佛，最多25岁，佢就可以往生啦。点解唔往生？要活到112岁，阿弥陀佛俾佢任务，叫佢为学佛嘅同学做个榜样，叫佢为念佛同修做个榜样，佢做到啦。所以我哋睇佢25岁肯定得到功夫成片，得到功夫成片就能往生，仲有寿命可以唔要啦。好多人功夫到咗呢个程度，就求阿弥陀佛带佢走，寿命唔要啦。咁嘅人好多好多。海贤老和尚佛将佢留落嚟，唔俾佢去，叫佢喺世间多住几年，为念佛人做个榜样。佢有乜嘢长处，佛睇中佢，佢老实，佢听话，佢真干，咁就系佛要求嘅对象。你能有呢三句话，真正系老实人、听话嘅人、真干嘅人，佛就一定会劝你喺世间多住几年，为大家做个好榜样。佢学法、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，佢用咩心态，我哋要能睇得出嚟。佢用真诚心，佢用清净心，一啲都唔染污。真诚心，虚情假意丝毫都冇，用恭敬心。你有呢啲条件，阿弥陀佛一定劝你唔好急住去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你随时可以去，见到而家地球上嘅众生遇到咁嘅苦难，希望你发菩提心，怜悯嗰啲众生，做好榜样俾佢睇。教化众生不外乎两个方法，言教身行。我哋用言教，圆光老和尚用身行，他用身教，将无量寿经里面所讲的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。他所表演的是生的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在哪里？在他生活里头，在他工作里头，在他处事待人接物里头，妙极了。所以他一生生活工作待人接物是一部生的无量寿经。你拿无量寿经去核对，一点都不错。身行有言教，言教有身行，他是以身行为主，言教是附带的，那些言语亦是妙绝了。 虽然未读过书，从自性里面嘅一成饭流露出嚟，我哋要识睇，光碟要识睇，睇唔懂冇所谓，多睇，用恭敬心去睇，用真诚心去睇，用清净心去睇，睇上一千次，睇上两千次，门道就俾你睇出嚟啦。喺佢里面，你一定会得发起，发起充满，同老和尚一样，就会将大乘无量寿经同自己嘅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融成一片。你生活喺边度？你生活喺无量寿经里头。无量寿经就系极乐世界。换句话讲，你已经喺极乐世界啦。功夫成片以后，提到事一心，到理一心。你一心现前之后，你想见极乐世界就见到。你想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现身。所以老和尚实际上他住在常寂光里头，不是常寂光，亦是实报土。他在我们世间是应化身，妙绝了。华严经讲世事无碍，这里举个例子，一多相即，一就是多，多就是一，一多不二，小大相容，小就是大，大就是小，大是什么？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大，小是我们的汗毛，一根毛，一根汗毛尖端小，这一毛端里头有大千世界，有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大小无了，一多无了，广狭无了，延速无了，重重无尽，圆明具德。华严十二门里面讲得好详细，我哋呢部经前面讲过，喺原意里头，十门开启，前于判教一节中曾浅述之。今经阿弥陀佛即是毗卢遮那如来。毗卢遮那如来是法身，阿弥陀佛是报身，报法是一体，有缘就现报身，冇缘就是法身，法身无相，报身有相，咩缘现报身？我哋嘅无始无明烦恼断咗啦，仲有习气，就有报身。习气如果断干净，报身冇啦，就是法身。法身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实际上报身亦系嘅，亦系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遍一切处。佛遇到嗰个众生，佢嘅见思烦恼断咗，尘沙断咗啦，无明亦断埋，习气未断，法身里面自然就现报身。如果习气断咗，自己嘅报身冇咗，佛嘅报身亦冇啦，通通回归常寂光，妙不可言啊！我哋真嘅好够运，呢一生点会遇到呢个法门？而且呢个法门我哋可以做得到嘅，唔系做唔到。如果有疑惑，要研究经教，经教最好嘅方法系读诵。唔使去用心，点解呀？心系妄心，用真心，真心只读唔想，冇妄想就系真心，真心好， 真心可以得三昧。呢部经你一日读，一日读个十次，读上几年，功夫成片啦，心定落嚟啦。功夫成片系念佛三昧最细嘅，但系佢能往生，往生嘅条件取到啦，然后真正有慈悲心，好似海贤。见到仲有咁多众生迷惑颠倒，想办法帮助佢，能帮助一个就成就一个，能帮助两个就成就两个，帮助唔到嘅亦中咗善根。老和尚一生为一切众生种善根，帮助一切众生结善缘，唔结恶缘，唔害众生。所以每个人见佢都生欢喜心，都喜欢同佢接近，咁系我哋要学习嘅，要向佢学习。学唔嚟，我头先讲嘅方法读经，你呢部经能读上三年，一日读十次，读上三年，冇一个唔往生。三年，你嘅清净心现前啦。你嘅妄想分别执着好轻好轻，你同阿弥陀佛见面嘅机会有啦。咁劲呢度交代得好清楚，阿弥陀佛就系毗卢遮那，极乐净土何以华藏世界？华藏世界，释迦牟尼佛嘅净土，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嘅净土。阿弥陀佛净土同释迦净土系一唔系二，生极乐就生华藏，生华藏有文殊、普贤呢两位大菩萨，佢哋会带你去极乐世界观光去参学，呢啲经常都有讲嘅，所以极乐依部正部。举体是事事无碍，不可思议境界，一一圆具无尽圆满，无尽圆满浓缩为十圆满。华严经上讲的，要知道那个十不是数目字，不是圆满，只有十个，不是无尽圆满，无量无边。圆满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究竟成佛的门。那我们要问，一一圆具无尽圆满，和大乘教里面所讲的宗门常讲的哪一法不是佛法？问题是识不识？不识的哪一法是佛法？识的哪一法不是佛法？门门都是。念华严经能入，念法华经亦能入，念无量寿经亦能入，海贤和尚念一句阿弥陀佛亦能入，入一个圆满就入一切圆满，就是无尽圆满，你通通都入了。这句是真话，这句是真理，是事实真相。在历代祖师之中，有好多做国王的听经开悟了，明白了，将国王的位置让了。释迦牟尼佛示现给我们看的榜样，在中国早期最著名的翻经的法师安世高，那个安不是他的姓，是他国家的名字，在汉朝那时叫安息，汉朝时候称波斯，现在的伊朗。安世高是安息国的王子，他父亲过了世，他继承皇位，半年之后将皇位让给他叔叔，他出家修行去了。 同中国特别有缘分，到中国嚟非常聪明，好快中国语文佢就学识啦。早期翻嘅经，佢翻得最好，佢用意译，唔系用直译，同鸠摩罗什大师一样，系早期翻得最好嘅。佢翻嘅经，中国人喜欢读，好似读中国人嘅文章一样。佛法真正有魅力，能叫个王舍弃皇位，证得无上菩提，舍咗世间嘅国王去做法王。佛系法王，于法自在啊！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，庄严系美好。呢、这个世界样样都美好，冇丝毫缺陷。极乐世界、华藏世界，每个人都是好人，好人之中的好人，好到我哋冇办法想象。每个人三种烦恼都断咗啦：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梦命烦恼都冇啦。人同人相处点呢？我哋讲一家人，一家人仲唔得，各有各嘅身体，各有各嘅思想，各有各嘅见解，一家人冇办法比。咁点比法？同体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万法同自己咩关系？同体。点解呀？佢哋知道都系自性变现出嚟嘅。就同慧能大师讲嘅一样。能大师开悟最后一句话讲：何其自性能生万法。万法系乜嘢？宇宙啊。成个宇宙从边度嚟嘅？系自性生嘅。边个嘅自性？自己嘅自性。我哋人容貌有差别，身体有差别，自性冇差别。自性就是真心，冇差别。妄心有差别，妄心是念头、思想，个个唔同。佛用真心，真心冇念头，真心冇物质现象，冇念头嘅现象，亦冇自然现象。所以回归到真心就成佛啦。成佛就是正德，遍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万法的本体，原来是自己，不是人地。现在我们毁谤一个人是毁谤自己，要去陷害一个人是陷害自己，要去破坏一件事情是破坏自己，这不一样。真正知道诸法实相，一切诸法实相是从自性里头变现出来的。十法界依正庄严一体，凡夫迷紧，迷而不觉，以为个个都是独立的，不是一体，那就叫迷惑，那就错了。所以佛菩萨的爱，它是真诚的爱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同体的爱。所以讲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。缘是条件，无条件爱一切众生，无条件为一切众生服务。海贤老和尚是最好的榜样。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楞严经常讲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，真的。学佛的人，不学佛的人，什么是正，什么是邪，他分不出来。两百年前的人知道他有标准，同论上道德相应的是善，同论上道德相违背的是恶，他有标准。学法人有标准， 同三歸五戒十善相應的是善，相背的是惡。現在這些標準全部被推翻了，這些爺現代話叫價值觀，200年前人的價值觀和現在地球上的人價值觀不同。現在邪正不分，善惡不分，將惡當作善，將邪當作正，影響會點呢？來生都喺三途，有幾個人來生能得人偏信？好少好少啊！咩原因？教壞咗嘛。以前喺中國，家庭有老人教，有父母、祖父母、曾祖父母、高祖父母，一代一代認真咁教，有規有矩。佛門係學校，老師教，而家都唔教啦，家唔教啦，老師亦唔教啦，點好？大問題啊！我哋真係最幸運嘅少數群體。佛教我哋用真心，我哋要用真心，絕對唔好用妄心。要能相信，唔好怀疑。我哋喺呢个时代可以离苦得乐，清净心乐，生智慧。染污嘅心苦啊，生烦恼。烦恼系乜嘢？竞争，竞争太苦啦。竞争再提升，斗争。斗争再提升就是战争，死路一条。祖宗教我哋，圣贤教我哋，佛菩萨教我哋，让唔争，于世无求，于人无争，几快乐。处处修忍让，谦让，礼让，让到底。你想做个幸福嘅人，远离一切苦恼，佛菩萨教我哋嘅方法，我哋能得到。我哋会将呢啲事情睇得好清楚，睇得好明白，自己确实过好美满嘅生活，生活好简单。老和尚教我哋食唔好挑剔，呢啲好食嗰啲好食，食饱就好啦。着亦唔好挑剔款式、質地，唔好挑剔，能保暖就好啦。有間屋仔可以遮風避雨夠啦，幾快樂啊！古人講嘅人道無求，品自高，一生能真正享受到於人無爭，於世無求，你幾咁自在，几咁快乐啊！你嘅心清净，清净心生智慧，智慧先能解决一切问题，先能将问题睇透，睇得深，睇得广，睇得透，就喺清净平等觉呢五个字感受，自自然然开智慧，积功累德。所以讲，故能令众生闻名得福，闻名发心，十念必生，敬灯不退。呢几句都是实实在在的果德。你受因一定正果，你现前会得到闻名得福。我哋要将呢句佛号介绍俾人，等佢听到阿赖耶识里面种下佛嘅种子，咁就系真正嘅福报。闻名发心呢种系有根嘅人，阿赖耶识里头有佛嘅种子，过去生中 重的，这一生听到就接上去了。为什么有人能发菩提心，有人发不到心？就是他阿赖耶里头有没有佛的种子，有没有净宗的种子，有没有阿弥陀佛的种子？如果有就发心，他没有发不出来。发不出来无所谓，佛度众生不是一生的事，生生世世锲而不舍，真伟大啊！众生无论在哪里，他出不到自性，就是他出不到常寂光。换句话说，佛菩萨看他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帮助他善根增长，帮助他菩提心顺利发出来。菩提心就是求生净土的心，就是亲近弥陀的心。我这里讲得更具体更明白了。每日心里头念什么呢？念弥陀，它是真的。念其他的全是假的。不是假的就算了，那个假的里头招感业报啊。那麻烦了。亦即是无论真的假的，通通都是轮回业。你日日做轮回业，你怎会脱离得到轮回？不做轮回业先能脱离轮回，这一点不可以不知道。我们一定要懂，念佛就不做轮回业，不念佛起心动念脱离不到六道轮回。这件事情我们搞清楚没？搞明白没？真正搞明白，他人会死心塌地，那句佛号绝对不肯放松，一句顶住一句。黄念老晚年一日十四万声佛号，他怎念的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不断的。不讲话的时候心里头念，没断的，都是做榜样给我们看的。十念必生，永远感恩阿弥陀佛。那是什么？保证我们往生极乐世界，生到极乐世界就正灯不退转，三种不退，慧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，哪个能正三不退，法身菩萨。我们生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我们，令我们就登三不退。那换句话说，你的神通、智慧、道力和法身菩萨平等啊，这种情形是十方世界没有的。一切经佛都没有讲过这句话，只有在净土三经特别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很容易去，一点都不难。复以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庄严，因为这句佛号功德太大了，所感得的净土无比殊胜庄严，故万物严净庄严清净，空味极妙，妙到什么程度你没办法想象，你亦讲不出来，你亦没办法想。想知道你就老实念佛，念到一心不乱，你就见到了，你就明白了。佛语真诚，绝对没有骗人的，光形如镜，切照十方，烛光安乐，救灭善生。极乐世界是光明世界，因为一切万物是自性变的，自性有光，所以它所变出来的通通都放光。我们现在六根所接触的境界亦是自性变的， 但是他加上妄心阿赖耶。华严讲的十法界包括六道是心言色变。换句话说，他两种真心和妄心游在一起，非常不幸，妄心当家做主，真心我们没有感触到，那叫迷了。如果真心当家作主，妄心不碍事，它不起作用，所现的一切法不生不灭，就是这里说的那个光切照十方，足光安乐。现在光足我们没有感觉，这句真话。为什么没有感觉？我们有烦恼，有业障，虽然光足我们，佛光照我们看不到，听不到，感觉不到。在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凡夫烦恼习气未断，大业往生，到极乐世界蒙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我们捉到佛光了。佛光就是自性本有的般若智慧，所以究灭善生，究是染污我们的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灭了。善生，善是本有的，这个善和大学里面讲的意思相同。大学你看它的三个光就是全部浓缩在这一句里头。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这个善生就是止于至善。不单止有光，它还有香，其香普熏十方世界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。香有不思议的能量，闻到香就想修行，就想到极乐世界太好了，应该早日去，不要落在人后面。见菩提树正无生忍，极乐世界树木好多，老实讲，通通都叫菩提树，因为你睇嗰啲树，你会觉悟，会开悟。你见嗰啲树，嗰啲树会帮助你断烦恼。正无生忍，忍就是肯定、认可、同意。佛讲一切法无生，无生当然就无灭。一切法本来无生灭，你肯定了，承认了，那叫无生法忍，你对它无丝毫怀疑。一切法确确实实是无生，我们认为有生，那是错觉，真的是无生。现在我们通过科学家的报告，对这种情形稍微有些概念了。为什么说它无生？它生灭速度太快了，我们没办法捕捉到。一秒钟生灭几多次？我们说我们的电视一秒钟一百次，个画面的生灭一百次。实际上我们现在眼耳鼻舌对的六尘境界，色声香味触法，一秒钟它的生灭频率是2240兆一秒钟。这么高的频率就在眼前，我们丝毫感觉都没有。这个是不同我们讲的诸法实相，一切法的真相是这样。所以生灭等于不生灭，妙显极乐世界一尘一毛， 色皆圆明具德，极乐世界是这样，这个世界亦是这样，无差别，一尘是微尘，一无是无端。法时时讲少，用这两个字做比喻，一粒微尘有几大，肉眼睇唔到，喺佛经上叫极微色。极微色有几大呢？科学家同我哋讲，100亿个极微色聚喺一齐，佢嘅体积等于一个电子，原子里头嘅电子可见佢少少到可知啦，佢唔再少得啦，佢系最细嘅物质单位。科学确实帮咗我哋忙，冇科学报告，我哋冇呢种概念，以为一粒微尘、一粒尘沙、一个无端，肉眼都能睇得到。佢唔系咁嘅意思，所以上个世界都系圆明具德、圆满光明，咁就系上直光。是以此四句列于元首，表以下一一各愿。这个一一各愿是48愿，莫不如是。每一愿都要用这四句。这四句写在48愿前面，说明48愿每一愿都有这四句，就是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，一一之愿皆是为众生。这句话非常重要，我们想学法，同法同心同愿，我们起心动念不要为自己，要为众生，成佛就快了。起心动念为自己，好难出来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是自己做的，这一点不可以不知道。所以我们要学法，那就是真正的菩提心，为一切众生。一一之愿皆是弥陀本妙明心之显现。一一之愿就是48愿，都是阿弥陀佛本妙明心的显现，从愿里面显现出来的。我们要有同佛一样的心，念念为众生。为什么？它是佛陀教育唯一的宗旨，就是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众生在实报土苦啊，为什么？无始无明习气未断干净，在十法界苦啊，见思烦恼未断干净，在六道里头苦啊，业报循环未能放下，做善业三善道受报，做恶业三恶道受报，善道恶道都是消业的。为什么？自性清净心里头无业，无善恶，不单止无善恶，连染净都没有。阿罗汉正等无善恶，但是有染净，化身菩萨明心见性，染净都没有。这一点我们自己一定要知道，知道之后先知道点个修法。修行的秘诀就是放下，冇第样。放下自然看破了。看破帮助你再放下，咁就叫佛法。我后生嘅时候啱啱接触佛法，张家大师教我嘅。我接受老师嘅教诲，我哋老师有信心。信心里头有冇怀疑？有，大概有80-90%信心，仲有10-20%怀疑。 咁就係我哋嘅品性比唔上海贤老和尚。海贤老和尚100%嘅信心，冇怀疑，所以佢成就咁快，成就咁踏实。我哋必须要通过经教，由于经教嘅帮助，提升我哋嘅信愿，将怀疑逐渐逐渐断咗，咁就要靠经教啦。海贤老和尚善根深厚，唔使靠经教，咁就系佢比我哋高嘅地方，我哋比唔上佢嘅地方。一一之事上，皆是清净句，好似往生论上讲嘅，皆是真实智慧，无为法身。清净句就系咁嘅意思，真实智慧，无为法身。法身就系常寂光，常寂光就系真实智慧。首数句之文意，我哋前面学嘅嗰啲就系48愿嘅总说，后面念老为我哋做个总结，结得好。我若正得如来果果，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即以究竟成佛。这个是法藏比丘他发的愿。我如果真的正得，真的成佛了，就这样的意思，真成佛了。是时那个时候，我所住持之佛土，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。这个无量功德庄严从哪里来的？是法藏无量劫积功累德造成的。这个是因，还有缘。缘是什么？听老师教诲，五劫修行是缘。这个五劫真正认真考察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美好，我们讲真善美慧，他完全吸收接受了。在他的道场就是西方极乐世界，完全呈现出来供养每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。所以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。以上数据总表极乐世界之微妙殊胜，就是极乐世界微妙殊胜从哪里来的，这一点很重要，令我们生起一丝毫怀疑都没有的圆满信心。每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要受无量功德，无量功德从哪里受？一句名号，名号是无量功德所成就的，念这句阿弥陀佛就是修无量功德。好多人不知道，还要修这些修那些，修一大堆，将心都搞乱了。海贤老和尚表法做得太圆满了，他怎么修的？就一句阿弥陀佛，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他亦不会念咒，他亦不会念经，什么法门跟他都没有关系，他就一句阿弥陀佛。我们要记住，我们要向他学习，他真是行近路，捷径之中的捷径，一生圆满成佛，而且真正成就，我估佢唔超过40岁。佢咁大年纪，系阿弥陀佛俾佢任务，要佢表法嘅。佢自己嘅成就，我觉得40岁就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啦，自己成就啦。后面全系为苦难众生，故于第一愿守 宣说之。以下则分序四十八愿各国内容，请睇经文。呢愿系第一愿，别显分十一课，就系十一段。第一段更一，国土殊妙，讲依部。第一，国无恶道愿。经文：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非怨动之类。我哋睇严老嘅注解，阿明，我此佛刹众无有地狱恶鬼畜生，敬众常以禽兽冤非怨动之类表畜生道三恶道。地狱此为汉语，是我们中国翻译成汉语，梵语为那洛迦利尼等，这句在经上时时见到，它是梵文音译的，意思是地狱，涉大乘论音意若，此亦有四义，地狱翻译那洛迦黎黎，佢含有四个意思。第一个不可乐，佢里面冇快乐。第二个呢，不可救济，佢嘅业障太重，佛菩萨救唔到佢。第三暗明，地狱就好似阴天，佢亦唔系黑夜，佢有好浓好浓嘅云彩。阴天阴到咩程度，叫你人面对面嘅时候睇唔清楚面貌。第四个係牢狱，地底下嘅牢狱，咁经言地狱乃其中之一义，佢一定有呢四个意思。讲地狱係讲一个意思，婆沙论若占部洲下歌五百余仙罗，乃有其欲于仙罗，一般翻做游巡，是印度理数的名字。我们现在多数用公里，一千米是一公里，印度它是讲游巡。下面《维摩经》绍注曾绍大师的注解：游巡有三等，上中下三等。上游巡六十里，中游巡五十里，下游巡四十里，都是丈量远近距离的单位。故常言地狱，以狱在地下。这个是主要的一个意思。但是应该要知道，地狱不单止在地下，山间有，海边有，旷野有，树下亦有，空中亦有。总之地狱有三类，那三大类这里跟我们列出来了。第一个是根本地狱，第二个是由憎地狱，第三个是孤独地狱。有呢三类，呢啲系佛学常识。根本地狱乃八大地狱及八寒地狱。八大地狱对八寒而言，因为呢八大地狱亦叫八热地狱。地狱一片火海，到处都系，你见到嘅都系火海。在度燃烧，所以我哋睇地狱变相图，就系、是、寒冰地狱，亦系一片火海。嗰、那个火，我哋知道佢冇温度，佢唔系好暖和嘅，佢唔系嘅，令你感触到嘅都系冰天雪地、占卜周地。 占卜是我们这个地球，现在叫地球，佛经里面叫它南占部洲。这个地底下五百由旬，有地狱，命为等活，从是依次而下至第八狱，命为无间。无间的意思下面会讲到，此八狱乃层层竖立。根据俱舍论，再参考大论，大论就是大智度论。这八狱有名称，第一个从上往下，第一个是等活地狱。等活地狱比中罪人所受的罪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，雀、刺、磨、刀、苦极生死，然冷风吹至皮肉还生，等于前活，这种叫等活，不是受完刑罚人就死了，咁亦即係一次受痛苦，佢就唔再受痛苦啦。地狱唔係咁嘅，地狱嘅身，我哋知道佢係化生嘅，係变化嘅。造作罪业嘅人落喺地狱里面，受嘅罪係刀砍嘅，尖锐嘅嘢刺磨。我哋睇地狱变相图。有石磨、刀，这些都是刑具，都是受紧刑。苦极生死，生死冷风一吹，它又生了，皮肉还生。生点呢？再受第二次，一日一夜，万死万生。佢唔系一次嘅，所以苦不堪言。到几时先能出嚟？要罪消尽啦，佢先能出嚟。喺嗰度受苦受难，佛菩萨虽然大慈大悲，救唔到佢。点解啊？业力。讲到呢度，喺以前，我哋中国学术界有个名人。章太炎先生，大家都知道，章太炎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月判官，东岳大帝的判官，咁即是话佢日头喺人间，夜晚去地狱做工，判官的权好大。东岳大帝是鬼王，判官就相当他的秘书长，这么高的地位，应该是他的判官大概请假了，有事离开了，请他去代理，代理一个月。这件事情很多人知道，我是他老人家的女婿朱镜就老居士，在台湾也很有名气一个老居士，他跟我说，他的夫人就是章太炎的女儿，章太炎是他的老岳长，他说老岳长这件事情他们都认为是鬼话，都不肯相信，他是个学科学的，对这件事情存疑，他说是真的。有一天老岳长试下用张黄纸写个请假单，今日身体唔好，唔返得工。佢返工系天黑之后，就有两只鬼仔抬住轿。佢上轿之后，嗰顶轿好似喺天上飞嘅咁。到咗东岳大帝嘅东岳庙，嗰日鬼仔真嘅冇嚟接佢。阴曹地府里面的 生活状况同人间差唔多，只系记唔到日月星、太阳、月亮、星星都睇唔到，一片浓雾，阴暗，天非常阴暗，系佢讲出嚟嘅，真嘅。朱老居士中年学佛啦，学佛嘅原因，佢同我讲，抗战期间佢做四川税务局局长，佢学财政嘅，夜晚同朋友打麻雀，打到点几钟，快到两点先散场。翻去嘅时候，重庆系大城市，有路灯，但系路灯灯胆二十烛光，我哋就知道二十烛光灯胆好远先有一盏。佢翻去喺嗰阵时都系行路，冇车行路，见前面有个人行喺佢前面，亦冇注意，行咗好耐，忽然諗到前面系个女人，一个女人妇女点可能半夜三更喺外面游荡，咁一諗嘅时候身上汗毛直竖，见到前面嗰个人有上身冇下身，知道遇到鬼啦，就被吓亲啦，亲眼见到嘅，同佢喺一起行咗半个钟头，佢咁就相信啦。佢话我真正相信系呢个原因，相信老恶长讲嘅古仔系真嘅，唔系假嘅，唔系呃人嘅，确有其事。所以每个人学佛嘅因缘唔同，我喺台湾同佢好熟，时时去探佢老人家，佢将我哋当孙子辈看待。佢大我39岁，将我哋当做细路仔，时时讲古仔俾我哋听。佢啲古仔都系真人真事，唔系从书上睇嚟嘅，唔系嘅，都系亲身经历嘅，确实不可思议。讲得最清楚嘅，确实系佛经。佛经冇专讲地狱呢本书，我亦系家乡嘅城隍揾我，求我恢复城隍庙。我话呢个系国家政策，唔可以，我做唔到。佢就同我讲，嗰阵时阎王殿城隍庙里头最重要嘅系阎王殿，十殿阎王。佢话能唔能做阎王殿？仲同我讲九华山有十殿阎王，九华山有，我哋喺九华山将十殿阎王影咗落嚟，好简单，唔详细。所以我最后我哋揾到江日子老师画家，后面嘅记录世界图佢画嘅。用了一年时间画成地狱变相图，画得非常好，是用道教玉历宝钞作为参考资料。之后我们从佛经，我找了几个同学去查大藏经，结果查到25种经论里面讲地狱，讲得很详细，比玉历宝钞更详细更好，咁非常难得。所以我希望将来有画家能依佛经上讲嘅再画一张地狱变相图。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只讲到呢度。